第三十一拜，一心观理，尽虚空，遍法界，常住三宝，十方护法菩萨，金刚、梵、天、龙、神、圣贤等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底下就是观理，尽虚空，遍法界，常住三宝，这是普理三宝啊，佛法僧三宝啊，十方护法菩萨啊。我们这个密法里头啊，三个根本呢，所以这个一拜所讲的也就是一个根本呢，我们密法里三根本是上师、本尊、护法，这个都是你的根本方面的，应当尊敬的，应当依靠的。上师是加持的根本，密宗是靠加持力啊。像我们净土宗，临死的时候，佛来接引，就是加持力呀。现在，这个十方佛，阿弥陀佛派人来护持你，大势至菩萨、观音菩萨来摄受你，都是加持力呀。这个在密宗就更强调。强调加持力，这个加持以上师为根本，就好像电厂的这个电，通过上师这个导线送到您的住宅，用这个传导啊，那是有发电厂，但是你的住宅之间，你要依靠导线，谁是导线？老师是导线，所以这个上师是加持的根本。本尊，我们不但是靠自己力量，而且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这样起作用，那不更快吗？你要得到觉悟啊，要跟佛一样的觉悟啊，这个成就的根本，本尊是成就的根本。你现在念佛吗？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尊，你要成就，那就是阿弥陀佛，是不是啊？这成就的根本靠阿弥陀佛嘛，所以本尊，你要修法，有的修绿度母，有的修观音，修金刚萨多，那么这是你的本尊，那你成就就是成就你修的那个佛菩萨。修绿度母先成就绿度母吗？这是成就的根本。还有事业方面，你要度众生啊，满足众生的许多愿呢，要办成很多事情啊。就是说，我要印经也是事业呀，你要有经费，有地方，有人的帮助，有好多好多事情啊，你才能印出一部书来啊。所以办事业，事业的根本就是护法，这个世间也有，他帮你的忙，或者是把钱送来，或者帮你做校对，这个是人的护法。还有虚空中 许多护法神呢。这些护法，所以这个是事业的根本，这些是三根本。这个一拜就是事业的根本，也跟这个是一个意思。我顶礼三宝，而特别是十方的护法菩萨。韦陀菩萨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护法菩萨吗？是吧？所以这个显教的经典上供什么的，供护法伽蓝、韦陀菩萨、诸天呢，也是要恭敬护法呀。还有金刚啊，金刚是显威武相的佛。还有梵，梵是色界天，称为梵天，很清净。天就是包括各种天了，梵天、欲界天、龙、神，这个天龙搁在一起就是代表天龙八部。天龙八部也叫龙神八部，所以天龙神三个字搁在一块儿，这三个字是代表三个方面，暗射了八个方面。这八部我就不多念了，里头包括金翅鸟，佛前有个金翅鸟，金翅鸟在海里头吃龙，就好像那个鸡吃小虫子一样，所以龙就没办法啊，求佛保护，佛就把袈裟分给他们。一个龙头上挂一丝，龙头上缠了一丝佛的袈裟吗？金翅鸟就不吃它了。海水，那两个扇子似的翅膀一扇，海水就散到一边去了。吃龙跟那个鸡吃虫子一样，这是金翅鸟、阿修罗等等。所以这是八部，这一切圣贤等啊。这里头金刚就是圣啊，有很多护法是贤呢、啊。还有很多护法还没有出六道，这也有，他也是在那儿保护，他还是属于鬼神。鬼神既然是在天嘛，就没出六道，龙就比天还低一点嘛。这个就都是一些护法。总之他们既然都在护持正法，我们就对他恭敬，而且是事业的根本。